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18面，倒数第二行。从又句往生论者看起，又句往生论，这次宝树行过土庄严中，种种四功德成就。论曰：备注珍宝信，具足妙庄严，树是妙宝所成，是结备注珍宝性质潜意，深言之呢，则显弥陀之性德。一切妙宝皆弥陀性德之本具，夜夜宝中啊，备具一切珍宝之妙德。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这深言之啊，盖显弥陀之性德。一切妙宝都是阿弥陀佛性德所本具的啊，性德所本具的。那么夜夜宝中呢，当然圆满具足一切珍宝的妙德啊，这一句话呢，我们要记住。华严经上说：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”啊，性没有大小，没有内外。没有广狭，它是圆满的，它是究竟的。一毛一尘的微点，都圆满具足。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之妙，这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夜夜宝中啊，当然具足一切宝的妙德。那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是不是呢？是的。一点都不错，没有例外的。我们这个世界一毛一尘啊，毛是身上，身上含毛啊，这是比喻珍宝里头最小的，尘是微尘，衣宝里头最小的啊，这一毛一尘它居不居足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之妙德呢具足。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？我们实在是迷失了自信。不是他没有，他有。他有他不起作用。不起作用只是暂时的。迷了时候不起作用，觉悟就起作用。佛菩萨觉悟了，他就起作用。他起作用，就像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，没有两样啊。佛告诉我们，至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。 又告诉我们境随心转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很明白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大到宇宙啊，我佛法讲法界，小到微尘，它是一体的。业业缘聚一切德，一切这个业业缘聚一切妙啊，这个境界华严经称之为不思议解脱境界啊，解脱是大自在啊。啊，谁证得了呢？普贤菩萨证得了。华严经末后一品，根源年间所翻译的，我们称它做四十华严。啊，四十卷华严就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经。啊，品题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普贤菩萨行愿品，普贤菩萨行愿能入啊，不思议境界所入啊。那么在此地我们就明白了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能如能行，极乐世界是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是所行所入。普贤菩萨十愿六十，只说了十条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细数，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阿弥陀佛说的这更微细啊，啊，一切境界皆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没有例外的啊，问题我们不会呀，我们的根真的是钝，迟钝，几乎到麻木不仁啊，看经看不懂，看不懂就不想看。听经听不懂也不想再听的啊，可是他很善于胡思乱想啊，从胡思乱想中看起来好像他并不笨啊，不迟钝啊，这就是谚语所谓错用了心，你把心用错了，你没有用正，把心用偏了，把心用邪了。啊，偏了就偏到二尘去了，就偏到十法界去了，要用邪了可麻烦了。邪了会邪到三途去了啊，会到恶鬼畜生地狱去了，那邪可怕了，比偏可怕了啊，如何将这个心用到正，啊，用到圆，用到妙， 那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了。啊，所以佛菩萨与我们凡夫有什么差别？给诸师，就是他会用心，我们不会用心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确实找不到差别。啊，会用心的显示出来，十宝庄严图这经上所说的，啊，我们先前这个社会，大家用心。不但是偏，而且是邪。偏邪到极处啊，那果报就不好了。啊，怎样从偏邪回归到真正呢？净宗的方法非常巧妙，非常简单，只要你肯干，你不难恢复，从偏邪回归到真正，一般讲3年时间足够了。这个方法就是读经，或者是听讲、念佛，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够了。一生经只要学一部，皈依大乘无量寿经，归首回头，其他的经讲我都不要了。我从一切经教回过头来，执依无量寿经，执依这一个汇集本，啊，执依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叫万德洪名，我就够了。念兹在兹，要会也。啊，还有杂心闲话，那个没有，还不会。还有胡思乱想，不会。啊，没有入境界。真入境界了，妄想没有了。妄念没有了。废话没有了。啊，一天到晚就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你问他什么，他都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入境界了。能够其如三年。他得三昧了，他开悟了。啊，他跟阿弥陀如来那个热线接通了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决定往生。决定成佛，就这是会了的人啊！啊，现在可以说是四面八方，不断的传来这个灾难的信息。啊，有一些人听到慌张了， 恐怖了，无所适从了。啊，念佛的人收到这些资讯，不慌不张，如如不动，知道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该走了？啊，如果把时间定在2012年11月，现在还有一年半的时间，时间就很迫切了，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了，也没有时间说闲话了。这个世间所有的，包括身体，都不是我自己的，统统放下了。啊，一切随缘，啊，叫随缘消旧业。莫跟造心一样啊！啊，我不造业了。啊，看到任何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，都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看到无论人干什么事都是好事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把自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找回来。啊，帮助众生，还要众生有缘。缘是什么呢？他真信，他能解，真干，这是有缘人。啊，如果他不信，信呢他不了解，了解时候做不到，这个都是缘不成熟。啊，不成熟的随他去吧。啊，不要为他着急，为他着急自己耽误了。啊，自己往生成佛第一重要。啊，成佛之后我再回过头来就道家慈航啊，再来照顾他们。这是正确的，你有能力照顾，有本事照顾。不往生极乐世界，咱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没有本事。啊，想照顾也枉然。啊，这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真相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底下意思是具足妙庄严，妙庄严者，浅言之呢，这是下文里面讲的容色光耀，与出五阴身，啊，深言之则夜夜宝树啊，皆是圆明具德。这是真的啊！再深一步的时候，十方世界一切刹土，所有树木花草，无不皆是圆明具德啊！只是我们念头不善，搞得它变直了。啊，本来是无量珍宝，现在变成木本草本， 病治这个样子啊。那现在我们懂得了，如果我们恢复正念，眼前树木花草都变成无量真宝性啊，它从随心转嘛。啊，恢复真宝性是自然的，为什么？它本来就是无量真宝性，这是性德嘛。啊，所以扭曲它的时候，这是假象，这不是真相。啊，它的真相啊，就像经典里面所说的，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树木和树木花草啊，不是众宝所成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这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没有见性，我们自己没有恢复正常啊。正常是性的，什么人恢复呢？华严经上大乘圆教初住以上啊，大乘教里面别教初地以上啊，这明心见性了，见性成佛啊，你就看到它真相了啊。凡夫所看的全是假象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请看下面一段经文，各自一行，行行相知，静静相望，枝叶相向，化石相当，容色光耀，不可胜事啊。前面的一段我们学过的，表树之枝啊，树的本质。这一段话呢啊，一共有七句，是表树成行啊，竟然有序，光色明丽啊，树不是人种的，也没有人设计，自然就长得那么好，一行一行的，一点都不杂，都不乱。这全是性德，从树行行相知，静静相望啊，枝叶相向，花果相当。你看这秩序多好，性德里面的秩序，就是中国古圣先贤讲的理，理就是讲秩序。啊，中国世世代代所传的三理，周礼、仪礼、礼记。它是讲秩序的理的精神与现象，从哪来的？从自信来的。圣人把心得一条一条的写出来，交给我们 迷失自信的人啊，要认真去学习。啊，照这个样子去做，做久了，哎，不知不觉啊，这心得就现前了。做久了什么，一点勉强都没有，自然就是这样。啊，所以说熟能生巧啊，啊，到熟透的时候，心得自然，它就流露，就现前了。啊，上极乐世界。没有一样不是自然的，这正是往生论中庄严第一成就啊！啊，前面我们学过往生论里面的十九种成就，依报十七种，正报八种。啊，所以不可思议。啊，即云宝树一光色，啊，极乐国土地贫如常，杂色宝树遍满其国，上覆宝网，下施宝篮，皆表地庄严也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一桩事情是经过设计，来铸造的，没有。没有一个人起心动念，没有一个人在经营这些事情，啊，完全是修心见性，性德自然流露。不可思议啊，极乐世界的大地地贫如掌，这是平等心现出来的。人心不平，地就高低不平，人心平了，这个大地自然就平了。啊，杂色宝树遍满其国，美不胜收啊！极乐世界到处你都看到啊，整整齐齐的啊，这些宝树。啊，上覆宝网，树上面这个装饰啊，是宝网，罗网啊。啊，树下面有栏杆，宝栏。啊，都是表。大地之庄严，这一段是总说啊，下面别说过字一行，表种种不同的宝树，个个一类成行。啊，像我们这个世界 有这个现象，你仔细去观察原始的森林啊，这一片如果是杉树，全都是杉树啊，那边那一片全是松树啊，它好像是一群一群的，它不乱。啊，看这些植物，会看的人就懂得这个地区居民的民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是心性识别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是想选择居住的地方，哪个地方好？啊，找一块好地方，啊，风水好的，啊，在那个地方居住，特别是修行，啊，修行人，在山林里面建筑的这个寺院道场，懂得风水的人，风水家去看。每一处都是宝地，风水家佩服这些出家人，你看他们找的地都是宝地，宝地都被他们找去了。其实祖师大德里头懂风水的有少数，不多。那为什么好地方都是他的？人好啊，不是他找的地方好，不是啊。这些祖师大德人好，心好，修行好，他住在那个地方，住上三年，风水不好的都变成最好的。啊，这就是谚语所谓是富人居富地，这个人有福，他住在这个地方，风水自然就好了。道理在此地，不是他找的。啊，富地富人居，富地一定是有福，跟他相称的，不相称的，他在这里住不下去。啊，那时候一块宝，风水宝地，没有福报的人在那住不住。啊，一定要相应的，不相应怎么行呢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要不要再去看风水了？不要了，这风水看我，我会看风水呢？啊，我的心正，我的心清净，我的心善良，我住在这个地方住三年，这个地方就是宝地。啊，三年。这地方山河大地全都转过来了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明了啊！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动乱，地球上灾变这么多，啊，学佛的人是凡夫，并没有成就，啊，于是也得求佛菩萨了，求感应了。啊，佛菩萨指导我们就是这个原理，就是这个原则。啊，你好好的修福，你住的地方就是佛地，无论你住哪个地方都是佛地。这是真的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 行行相知，尽善意愿，比国灵数虽多，行行正直，而无杂乱也。我们这个世界的树木花草，需要真正懂得园艺、学园艺的人，他们用他的爱心来照顾、来修剪，啊，花草树木啊，一粒一粒整整齐齐的。极乐世界比我们还要珍惜，还要美，不需要人工去照顾，也不需要去修剪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是自性里面功德之所成就。啊，真的是心心识变。啊，十八图里头人都转世成智了。只有心心没有识变。一真法界。啊，你看他真气，一点都不杂乱。啊，实实是果实啊，慧素曰实为果实，不差其处啊，恰在其位也，所以就相当像我们画画一样，哎，这地方画一个果实，哎，就趁这个位置，这没有果实就不好看。有它就好看啊！西方极乐世界不必用心，它都长到最恰当的位置啊，供养给你欣赏啊，它也在表法啊，给你表性德。圆明具德了啊，圆满光明具足，没有一丝毫欠缺啊，没有一丝毫，哎，你感觉到还有遗憾没有啊？决定找不到，所以叫相当啊啊，容色容。是凡木，色是形色，啊，光耀光明照耀，不可胜视啊！极乐世界的风光，你永远看不完，你永远看不见啊！此地这三句话了，来形容它。目不暇接啊，无色缤纷啊，目光难辨啊，这个环境太美了，太殊胜了。又定善意云，珠宝灵树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，有佛心是无漏故，其树啊也是无漏，乃至亦无老死，亦无小生，亦无粗生见长，其则同时等起，量数等起。这不可思议境界 无漏，是阿弥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这叫无漏啊。执着是见思烦恼，这有漏的。分别是尘沙烦恼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啊，这都用漏来做代表，来做代表啊。佛这个三大类的烦恼全断尽了，无漏心中流出啊，这个流出自自然然的感应，就是无漏心所感得的这个环境，环境也是无漏的啊。所以一真法界诸佛如来的十报土是一时顿现，永恒不变，啊，所以这个树没有老死，也没有小生，这树从小慢慢长大，没有这个现象。啊，不现在已，一现这个数就这么大啊，就是这么高，所以这个数没有粗生见长，你看其同时登起啊，量数等齐，跟着是平等一样的，这数不是人在的设法界里面，位次最高的是佛，佛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设法界就没有了，就像做梦，设法界没有了啊！这一行过来什么境界，就是十宝图，十宝图境界马上就现前啊，一报真报同时现前，一时顿现的下面这一句说得更好，何以然之？这是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啊，底下接着就解答：彼界，极乐世界。为是无漏无生之界，他跟设法界不一样，设法界是心现识变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设法界里头是以阿赖耶为主，阿赖耶成为心王，啊，阿赖耶是生灭法，他是无常的， 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一真庄严全是生灭法，全是无常的。啊，起心动念放下之后，他用真心。真常，真不是虚妄，常永恒不变。啊，所以毕竟化身大士啊，每一个都是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个个都是明心见性。见性成佛了啊，凡身同居土，待业往生同居土，与十报土不二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同居土里面这些往生的人，他们个个都已经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了，他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他们的心，于是他们确确实实把阿弥陀佛大愿、大智、大德、大能完全摄归己有，让阿弥陀佛所有的他都有。那我们可以说，是弥陀无漏心中所流出啊，也是往生极乐世界每一位菩萨心无漏心中所流出，是一不是二啊。我们这一生要求生净土，不能不知道。你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、学会了，你是必定生净土，一丝毫疑虑都没有。啊，现在虽然还没去，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。啊，等于说你已经拿到极乐世界的护照了，你随时都可以回家。啊，极乐世界欢迎你。啊，这问题呢？问题是要真正放得下了，对这个世界不能有丝毫留恋。不能有丝毫执着啊！你就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学阿弥陀佛学得太像了？你很像阿弥陀佛啊，随着后头一句，岂有生死见长之意也？啊，这是不可能有的嘛！啊，不可能有生死，不能可有从小长大没这种现象。啊，准上之意。 这是定善一所说的啊，善导大师讲的，在彼国宝树啊，皆是阿弥陀无漏心中流出，无有老死，无有变迁，故无出生于见长之下啊。彼土是无生之土啊，是一个不生不灭的世界，故灵树也住无生啊，灵树也是无量树，无论是有情无情，平等有也。胡论是个不可思议啊！这胡论在此地有总而言之的意思啊，总而言之，整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不可思议啊！同居土是阿弥陀佛大愿大行。大德大能加持显现出不可思议啊，十宝庄严图是真实不可思议，如下所言，树出妙音自然相合啊。我们看底下这个六句经文，清风释法出五音声，微妙宫商啊，这个宫商是音乐，啊，我们中国古时候有五音，宫商角徵，自然相合，是诸宝树啊，周边其果啊，这样的宝树啊，周边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极乐世界太大太大了啊，这是树啊，树木周边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会所曰：无漏清净风，故曰故名清风，应时而吹，故云时法，真妙极了啊！想什么时候要风啊，它风就来了，不想它就没有了。这个风不可思议，啊，清风上面加个无漏，说明它不是从阿赖耶生的，阿赖耶是有漏的，五音声啊，指宫商角徵羽啊，这个不念真哈，念之啊，就这五声啊，像现在这个一般音乐用外国的啊，哆来咪发嗦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中国古时候叫宫商角徵羽，此五声呢，可摄一切声。五声汇合就是交响乐 啊，此五身乃中国古代乐律之本，再加上变工变商也是器音，啊，跟现代音乐的器声相同。啊，是音乐是共同的语言。啊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字，不同的言语，但是音乐呢，每个人都能够会听，都能体会。啊，所以音乐是共同语言。微妙共商，啊，用共商代表一切音声，啊，习皆微妙啊，啊，相合就是相应，会所曰，愿力所成啊，这一句很重要。极乐世界有这样自然美妙的音乐啊，不需要人去演奏啊，想听的时候自然就听见，与自己决定相应。那相应是你听了一定会非常欢喜，你听了这个音乐的时候会有感动啊，会有觉悟，这个才妙了啊，音乐帮助你觉悟，帮助你开悟啊，啊，这不可思议，愿力所成，不及鼓吹，就是不需要人去演奏，对，自然相合，树出合音，显极乐世界，一草一木，悉皆圆明具德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妙不可言啊，啊，一草一木，我们在前面读到比这更危险啊，前面都在一毛一尘里面的微点，皆是圆明之德了，何况一花一叶一草一木，当然圆明之德啊，第一品我们就学到此地，再看下面第十五，菩提道场第十五，这个地方要介绍菩提树啊，此品中之菩提树，即四十一愿中之道场树，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场所啊，佛讲经说法这个地方啊，树木特别的茂盛，为什么？天天在这里讲经啊，天天在这说法了，那个感应呢，那真是稀有啊，跟别处当然不一样啊。品中心行树枝广大庄严，次行树枝妙德难思啊，幕后显弥陀愿力，举鼓鸣音啊，先给我们说鼓鼓报，然后我再告诉我们这鼓报从哪来的 啊，一定有因。现在我们看经文，啊，把这一段文读下来，啊，这是道场啊，觉书，啊，菩提树就觉书。又起道场，有菩提树，高400万里，其本周围5000由旬，枝叶4部20万里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芙蓉。光辉遍照，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以为璎珞，云居宝所，施诸宝珠，金珠麟铎，斗扎调节，真妙宝网罗浮其上。1000000色，互相应时，无量光焰照耀无极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。这个里面跟我们讲树之量。树的庄严啊，众宝严惩，幕后现印无量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先说道场啊，此有无意。第一个，指世尊于印度菩提树下，啊，印度人称微波罗树。佛在这个树下成道，啊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所以以后呢，就称这个树叫菩提树。啊，是成道之处。啊，那么这叫道场。这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指得道的行法，这个就更重要了。啊，就是你成道修行的方法。如维摩经曰：知心是道场啊！啊，知心是菩提心的体，啊，菩提是觉悟啊，不是迷啊。清净平等觉，最后是觉啊！前面我们讲的很多，得清净心是阿罗汉，得平等心是菩萨，大觉那就是佛陀啊！大彻大悟啊！明心见性，这叫觉啊！我们通称呢，称是佛为无上正等正觉，清净心是正觉，平等心是正等正觉 啊，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，啊，正等正觉是菩萨，正觉是阿罗汉，辟支佛。这是成道的行法了。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三个层次通通包括在其中。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去执行真心啊，执行起作用，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啊。执行的自受用，古大的讲解当中多半讲好德，用这两个字来解释，好德好善啊，这是菩提心的自受用啊。这个心对待自己啊，对待别人呢是大慈大悲啊，以慈悲心待人啊，以好德好善待自己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讲的意思更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菩提心是第一个条件。你看看三辈往生所需要具备的条件，都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，上辈如是，中辈如是，下辈也如是。也就是说啊，从上上品往生啊，上辈上生生十宝庄严土啊，下辈下生下下品往生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都要具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没有这个条件是决定不能得生。这菩提心重要啊，这道场重要啊，啊，我这么多年来应该有二三十年了啊，我跟大家讲菩提心呢自受用，我都是用无量寿经啊。自受用是什么呢？真诚清净平等觉啊，真诚是体，真诚就是知心啊。自受用呢是清净平等觉，这个大家好懂啊，很清楚啊，一点都不模糊啊。我们念这句佛号，念到真正自受用的心清净的，你得受用了，哎，决定得生啊，生同居土。要念到平等心清净的，对一切众生都没有分别了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完全一律平等，没有一点点分别，你是菩萨，你生极乐世界是生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同居土了啊！那你念到大彻大悟，那是理业心不乱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直接生十宝庄严土啊，花开见佛啊。啊， 子，菩提心的他受用就是一片慈悲啊，真诚慈悲心待一切众生。这是知心是道场的意思啊。我们没有真诚心，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，啊，有执着，有分别，菩提心就没有了。啊，菩提心没有，念佛只能种善根，阿赖耶的种善根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啊，每一个这个念佛往生都说往生极乐世界了，那是恭维他，说好听的，不见得是真的。啊，纵然临命终时，啊，全身柔软，头顶发热，也不一定是往生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升天的人也是头顶热，如果来生到人间是大福报啊，他到这个世间来做国王啊，也会头顶发热啊。总而言之，这些瑞相现前可以断定他不堕三恶道，这是真的，往生靠不住啊。往生什么是真的？他自己说啊，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，我现在去了，这是真的，这真往生。啊，他自己没有说靠不住啊。啊，真正往生人临终之后头脑一定很清楚，啊，所以学佛人也最怕痴呆症，老年痴呆症，一得痴呆症麻烦可就大了啊，助念都不保险啊。所以人在世这一生不能不修福啊，临命终时走得很自在，是福报啊，啊，善终啊，善终之善呢，临命终时告诉你，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个人成佛去了。那你一生当中只有这桩事情是真实的，你带着走的。其他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啊！你怎么牵挂啊？什么样的情执都没办法。到那个时候要爱别离啊！还有一些冤亲债主的时候，通常找你远征会，到临命终时全都来了。所以这些事情平常我们都要把它想通想明白，就把它扔掉，不要再去理会了啊，心里都干干净净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才会相应，不干不净那心是肮脏的。怎么念一天十万声跟阿弥陀佛不相应啊，这就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啊，句句都是真话了。 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这是道场第二个意思。第三呢，供佛之处啊，成为道场。啊，供养佛的地方。这里供的有佛像。在这里我们要明了。功夫最重要的法供养啊，如果没有法，那是假的道场，不是真的道场啊。什么法呢？依照佛的教法修行，这是真的道场。啊，这供佛有佛之处。第四个是学道之处。你学佛的那个地方是道场，供佛跟学佛常常是连在一起的。学佛纵然是个小茅棚，茅棚里头一定有个佛堂，佛堂里面一定要供佛菩萨形象。啊，那是道场。最重要的，那个这个道场有真正修行人啊。如果没有真正修行人，这供佛地方也是个道场啊，不能说它不是道场啊。它对于一切众生影响不大。啊，这个影响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。啊，负面是吗？是一些人到这呢，求佛菩萨保佑他升官发财，这是负面的。啊，他到这烧香拜佛，目的何在？是来求福的，这属于迷信的。啊，以为我拿的这些金钱来供养佛，佛会保佑我。这种心态就错了，不但佛不能保佑你，你已经在造了罪，自己不知道。什么罪呢？你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，你贿赂他。啊，希望他给你个好处，有交换条件。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呢？这就是罪。你对佛菩萨没有尊重心的，完全是利益交换的。啊，我还听说真的事情，不是假的。赌徒到赌场去赌博，先去在这个寺庙里面的时候，拜佛供佛，啊。希望佛菩萨保佑他能赢钱，赢完钱之后再来还愿，结果输了，输了怎么样？回去把佛像砸掉了， 这个佛不灵。你说造孽不造孽？啊，恶意砸坏佛像，那叫触佛，这个罪过跟触佛身学是相等的，果报在无间地狱。真冤枉啊！啊，所以道场里头不能没有道啊。道场里头有没有佛没有关系啊，有道太重要了。啊，有佛得有道。这个里头真学佛人，真正明白人，把佛法僧三宝详细介绍给啊，让你真正对三宝能生起恭敬心，你就有福了。啊，学道之初，维摩经照论，啊，僧照大师著的，啊，照著。行因修道之初，谓之道场。啊，行是清闲，很安静。啊，这是修道人居住的场所，远离热闹的场所。啊，古人修行，多半在山上住个小茅棚，很简陋。啊，三五个人在一起共修，我30岁的时候，把工作辞掉了，跟着灿云法师住茅棚，在普里住了半年。啊，茅棚真的是茅草盖的，啊，墙是筑篱笆，筑篱笆了糊一层水泥，啊，外面看到是水泥，里面看是筑篱笆，你晓得，啊，茅草盖。5个人在那修行，啊，3个出家人，啊，我跟朱金洲老居士这2个人是在家人，啊，各的房间很小，啊，一个房间大概就是4张床那么大，啊，长方形的房间。一个房间摆2张床，啊，我跟朱老居士住一个房间，啊，当中有个小佛堂，3个法师，参云法师，啊，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，另外2个法师共同住一个房间，啊，大宗法师、普妙法师。啊，所以我跟普妙法师很早就认识，啊，那时候没出家，我在茅棚里做义工，年龄只有我最小，啊，朱老居士70岁，祖父辈的，啊，我在那里做厨房，照顾3个法师，1个老人，啊，我在那做义工啊，1个人照顾4个人，啊，所有工作1个人做， 啊，功课呢？禅云法师，你工作完了之后，看《阿弥陀经》，指定我三个注解，莲池大师所抄，欧益大师的要解，优希大师的圆中抄，另外是一部印光大师文抄。啊，小佛堂每个人有个小桌子，就吃就茶几，啊，放经书的。我这个小桌子上就这几本书，茅棚里头没有电灯，没有自来水。啊，点蜡烛，点油灯，啊，住茅棚确实是非常好，很安静。四周围一公里之内没有人家，啊，很清静。啊，住茅棚五个人都吃午。晚上不吃东西，啊，完课完了之后就睡觉了，八点钟睡觉，两点钟起床，啊，两点钟起床，三点钟早课，啊，早课是三点到五点，两个小时，啊，我因为工作了。早晨我也准备早餐了，啊，所以我的早课是拜佛三百拜，啊，三百拜大概要一个半小时，啊，拜完之后我就烧早饭，啊，修行人的生活简单。有规律啊，在山上我们自己种一点菜，啊，茅棚后面还有一段距离有泉水，啊，挑水很辛苦啊，我们想方法。看竹子，把里面竹节打通做水管，让水的时候从山上流下来，啊，行，山水非常之好，啊，但是每两三天山上有野兽把水管的时候搞断了，要去找就把它接起来，啊，烧柴火，啊，没有电，没有瓦斯，啊，柴火太多了，啊，捡这些树枝足够用了，啊，用不着去砍柴，去捡树枝，啊，这样的生活，可能如果大灾难来的时候，水电都没有了。啊，自来水没有了，电没有了，瓦斯没有了，大概就要过茅棚生活了。啊，那个生活也非常好。啊，外面事情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没有报纸，那个地方没有电话。啊，所以对外面信息不通，啊，每天看经、念佛、拜佛是我们日常功课。啊，他心是定的，不散乱的，没有妄念的。啊，这就道场。 那第五个呢，隋炀帝的时候以寺院之名招改天下诸寺建名道场啊，隋炀帝的时候佛教的寺院啊，不用寺院的名称，全部用道场啊，这是一个的时代。可是到唐朝隋时间不长啊，啊，唐朝时候呢恢复用寺院的名称啊，这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啊，隋朝时候啊改寺院为道场。精进所云道场是第四个意思啊，指修道之处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不能不知道的。第二个是讲内心啊，知心是道场啊。第四个是学道的处所啊，这个道场。下面呢，为我们介绍菩提树。啊，菩提树据《西域记》曰，《西域记》是玄奘大师他做的，啊，也就是他旅行的日记。这里面说，就是毗婆罗树，啊，毗婆罗是印度话。啊，佛在这个树啊，树下成道啊，佛坐其下成等正觉，故名菩提树。啊，翻译成道树，他在这得道的，或者是觉树，他在那里开悟的。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，或者是古大的著述里头看到有道树、觉树、菩提树，都是一个意思啊，都是指释迦牟尼佛啊开悟成道的这个地方啊，叫菩提树。佛在世时树高四百尺，这树确实是很高了啊，四百尺，印度的这个度量跟中国不一样啊，每一个国家度量衡的制度都不相同啊。这个弘一大师，他老人家有一本书。是戒律，好像是31种啊，31种这个戒律里面有一篇周持考啊，就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印度的持跟中国的持来相比啊，持的周朝持不大啊，周朝那个时候一持相当于我们现在试持的6寸啊，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看到的人个子很高啊，这个1丈6尺1丈8尺啊，原来他的一尺是我们6寸，那1丈就是6尺啊，那1丈8尺这是我们现在是个大个子，好像这是180公分的190公分的样子。啊，所以说度量衡不相同啊，我们要晓得。那么400尺也就相当高的大树了。啊，那么这样的 这样的大树，在现在原始森林里面，我们很容易看到。后经阐发，又高四五丈，是此世界之菩提树。啊，就释迦牟尼佛成道这个树啊，现在还在。啊，但是没有佛在世那么高了。啊，这也是佛法的这个衰的象征。佛法如果非常兴旺，啊，这棵树一定是非常茂盛，啊，非常高大，啊，与佛的法运有密切关系。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菩提树高400万里，400万里，这个里是什么里？多长的距离算一里？啊，400万是个很大的数字。啊，我们用公里来算，现在这个亚洲的东面到美国的西岸10000公里，啊，这我们常常飞的10000公里，400万肯定不是公里。那我们想想这个树多高，太高了。念老在此地在举观经中这个话跟我说，或以观经中佛身高60万亿诺由他恒河沙游旋。那这样看起来佛的身体比树高啊，树才400万里，佛身是60万亿诺由他恒河沙游旋。哦，这佛的身太大了，这佛高树低，量不相称。啊，佛确实能现大身，多大的身？真的好像是半边天一样，现那么大的身。啊，整个天空啊，就看到是一尊佛。啊，除这一尊佛像之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啊，这是感应。啊，下面念老师，实则此也无碍。啊，种种说量啊，皆随众生机，故不拘于一个。且此经具体是四事无碍，不可思议境界。此处高低纵然有异，若达广狭自在之玄门。十玄门里都有广狭自在无碍。啊，这恰如一切无碍之法界。 所以在佛经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些经文，这些句子要用华严经来解释啊，那就能讲通了啊。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啊，啊，说大小，说广狭，这都是相对的，而在自性里面找不到相对的。啊，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有许多地方是用我们世界里面的一些事来做比拟。啊，让我们多少有一点概念。啊，与事实相差那太远太远。啊，你看看，一个是无漏真心里面有的，一个是阿赖耶识里头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，它简直不能比啊！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。啊，要懂得佛说法的微妙啊，一般说佛是以二谛而说，二谛一个速谛，一个真谛。速谛是以我们的常识，迁就我们能够理解来说；一个是以佛自己亲证的境界，那不是我们境界。啊，所以我们就很难懂了。啊，这是诸佛菩萨说法的一个原则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：一切众宝下，啊。像以下的经文，显菩提树之庄严。啊，经上所说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富荣，光辉遍照。啊，这是讲菩提树的庄严。自然合成，极乐世界没有人工，没有设计，极乐世界的人通通在学习，所以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名副其实的大道场啊！阿弥陀佛住在里面，那供佛地方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这些十方菩萨，凡是往生的都是阿惟越之菩萨啊，到那边去都是修学佛法了，他没有别的工作啊。极乐世界不需要义工啊，不需要照顾啊，所以他心多清净啊！这是不可思议的道场，无比殊胜的道场啊！是弥陀大愿大力之成就。阿弥陀佛的智慧大愿大行啊，无劫修行无量功德 成就的庄严啊，自然如是，不加造作。极乐世界依报正报都是自然现前的，啊，我们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自然化身，到极乐世界那个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啊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大家心就平了。如果这个相貌好，那个相貌差一点，就有分别心。相貌好的会骄傲，骄傲；相貌不好的话，会感觉很难过，那心就不平了。啊，其实到极乐世界是一样的。啊，相貌跟谁呢？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啊，完全相同，你能分出来？哪一个是佛，哪个是菩萨？人人都有神通，人人都有智慧，绝不会把人认错。这个也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夫开显，容凡身名利。啊，无量珍宝的花呢，它都是开的。放光、美丽啊，辉同光辉的辉是一个意思啊，意为此树亦是一切众宝自然化成。极乐往生极乐世界那个时候的状况，确确实实就像什么呢？做梦的时候啊，一下醒过来了啊！做梦是六道啊，无量劫来呀、啊，都没能醒得过来呀、啊。这一下醒过来之后，哎，看到什么？看到自己的老家。看到自己的家人，看到自己的伴侣，那么样的庄严，那样的美好，啊，让自己几乎都不敢相信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经教要不熟悉。麻烦了，怕的是境界现前不敢去，幸亏有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没有阿弥陀接引，你遇到你不敢进去。啊，就好像一个乞丐贫穷人看到皇宫富丽堂皇啊，走到旁边赶紧躲起来啊，畏惧啊。我们在六道轮回多久了？无量劫了啊，不知道家自己家是这么美好，这样的庄严 啊，正确，连做梦都没想到。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为我们宣扬，为我们讲解介绍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那做梦，梦中境界一时顿现，我们往生看极乐世界也是一时顿现。啊，这个观念一定要有，要懂得。啊，往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我已经很熟悉了，不陌生了，我知道很久了，啊，我知道很熟了，啊，这就是读经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要不熟，境界现前，处处感到陌生。啊，要很熟的话，哎呦，回来了，处处，哎，经上讲的，你就完全能对得上号了，全都对了。啊，感谢释迦牟尼佛，那是真正感激的心生出来。啊，佛界说的没错，就像当年慧远大师啊，他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，极乐世界他以前看过三次，定中看到的，没有跟任何人讲啊，这一次又现前了，我应该往生了，告诉大家。人家问他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，跟《无量寿经》上说的完全一样。啊，祖师当年在世，在那个时代，净土经典只有《无量寿经》翻出来了，《弥陀经》跟《观无量寿经》都没翻出来啊，应该是已经传到中国还没翻译出来。慧远大师的时候啊，因为鸠摩罗什大师跟慧远大师同时代的人啊，那个时候没翻出来，所以他依靠经典修行，只依靠一部无量寿经啊，他告诉大家了，跟无量寿经讲的一模一样。祖师对经典熟啊，境界现前一点都不陌生的 啊，这是我们要留意的，不能够疏忽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